8月31日，毛主席决定去南昌。当天上午10点多钟，王东兴他们就把专列准备好了。12点半，毛主席到长沙火车站，火车不到下午1点钟就开走了。王东兴送走毛主席后，又回到驻地，把文件等东西收拾好，然后就去吃中午饭。下午1点半钟，王东兴坐的飞机起飞了，到南昌是2点钟。毛主席在湖南时已经要汪东兴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汪东兴到南昌后，又用汪东兴坐的飞机把许世友从南京接来，韩先楚坐福州军区的飞机由福州到南昌。许世友、韩先楚是下午5点钟左右先后抵达南昌的。他们到了以后，汪东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他们和江西的程世清一共3个人传达了毛主席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传达从下午5点半开始，到了7点半结束，共传达了2个小时。8月31日晚9点，毛主席抵达了南昌。专列停好后，王东兴他们上了车，毛主席在车上与他们谈了几句。毛主席说，车既然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驻地去谈吧。送毛主席到驻地安顿了下来。晚上10点多钟，毛主席就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王东兴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毛主席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14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主席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紧说，伪中央没有他，有陈昌浩等人。毛主席听许世友说到陈昌浩等人时，摆了摆手，表示他没有问许世友这些，不希望许世友讲下去。其实张国焘搞的伪中央的名单，中央早就知道了。毛主席接着说，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树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毛主席接着又谈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问程世清说，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立云、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主席又问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马上回答毛主席说，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毛主席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吗？让人家去看吗？有什么关系呢？许世友说道，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在当时的条件下，许世友讲这些话也是可以理解的。毛主席对许世友说，你这个许世友啊，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毛主席说过刀下留人的话后，许世友紧张了，他有些怕了。他说，哎呦，我和浙江南平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毛主席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吗？那样搞武斗，南平有责任，但是都是南平的责任吗？毛主席转向韩先楚问道，你是湖北人吧？韩先楚回答说，我是湖北人。毛主席说道，湖北的人我认识的很多，也可以说是不少吧。有个李求实是湖北人，有项英是湖北人，有黄复生，有施阳，有董必武，还有恽代英，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名人嘛，这些都是湖北佬。韩先楚只是笑，没有说话。毛主席兴奋地说，湖北出人才呀。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 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毛主席接着指出，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毛主席又说，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朋友、同学，姓范，叫范石生。范石生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将领，朱德同志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至交啊，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毛主席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报的、领导军队的。毛主席说道，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吗？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话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毛主席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汇合在一起了吗？韩先楚、程世清随红二十五军长征，没有卷入张国焘分裂活动。毛主席谈的这些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座的几位司令员当时都掌握着军队，并且有的是四方面军的人。全党要团结，不要搞分裂。毛主席是希望并且提醒他们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时许世友转换了话题，他对毛主席说，主席啊，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毛主席说道，怎么又谈到五一六了？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主席问许世友说，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出来。毛主席说道，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做结论。接着毛主席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豹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毛主席是指除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王必成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当时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除这之外还有一些干部，难道他们都是造反派吗？许世友说道，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毛主席反问许世友，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世友回答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主席对许世友说道，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最后毛主席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毛主席说道，现在有个口号叫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后来中央的文件和社论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公布了。这是毛主席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 大约谈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毛主席谈完后，时间已到夜间零点，毛主席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座谈一下。9月1日，毛主席休息。这天下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了座谈。当天下午给毛主席检查身体，发现体温升高了，38度多。他患了感冒，晚上卧床休息。9月2日上午8点钟，毛主席就起床了。毛主席问汪东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呢？汪东兴说，您看呢？毛主席说道，还是见他们一下吧。汪东兴马上就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来，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汪东兴马上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毛主席这一次谈话并不长，比较简单。毛主席对他们说道，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同志向你们传达的我在路上谈话的情况，你们也谈了谈。你们昨天座谈的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韩先楚先发言，他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许世友请示毛主席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着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许世友提问毛主席的是不是要解决他与南平闹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不准备解决这个问题，便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了。许世友问毛主席说，我回去吗？毛主席说道，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大家再也没有说什么。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毛主席吃完中午饭后便离开了南昌。从南昌到杭州专列走了近13个小时，毛主席在车上一直休息，抵达杭州的时间是9月3日的零点。 在那场堪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汪东兴同志长期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过程。敬请关注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9月3日零点，专列抵达杭州后，在剑桥专用线上停放。毛主席在车上找南平、熊应堂、陈立云和汪东兴一起谈了话。当时南平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任省军区司令员，陈立云任空五军政委。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开始谈话时，毛主席问南平，你们省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南平主要汇报了浙江天旱与抗旱的情况。毛主席听后说，天不帮忙哦。毛主席很快把话题扯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上，他问南平、陈立云他们，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无法先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吗？毛主席看着陈立云又问道，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维国，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吗？陈立云听了立即紧张起来，慌忙解释，在庐山无法县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毛主席听后顺着说，是啊，说话不准确。接着陈立云又说道，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儿。毛主席说道，哦，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啊？陈立云望着毛主席发怔，未作回答。毛主席回过来谈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的实质，把问题点得很透。他说，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 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在座的人听了都没作声。毛主席接着谈如何正确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的问题。他明确地说，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三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不放，那么行吗？毛主席这些话显然带有开导的意思。但是陈立云继续掩饰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毛主席看了陈立云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接下去毛主席继续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毛主席所说林彪打电话写信的情况是这样的，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主席，但是都被叶群和黄永胜阻止了。毛主席继续说道，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100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毛主席进一步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他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毛主席说的三个副词，就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经常在文件上写的，毛泽东同志天才的、全面的、创造性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在九大党章草案中也曾经提到过天才的、创造性的、全面的这三个副词，在修改时被毛主席圈掉了。1970年8月13日宪法工作小组会上和8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草案表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三个副词。为此他与康生、张春桥发生激烈争论。根据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会后发生的问题，毛主席再一次向在座的同志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进一步要求大家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包迪埃逝世25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列宁讲唱国际歌，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歌词中讲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强调讲团结嘛。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一条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对人要和气，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搞军阀作风。其他的也还有点问题，比如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但在军队中问题不大。毛主席接着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儿，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毛主席接下去说，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 不要近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一贯的态度。他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吗？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毛主席像，日晒雨淋，可怜哦。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吗？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本来称颂毛主席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曾多次表示不赞成。1968年的一个重要节日的一篇社论提了这四个伟大，毛主席要汪东兴拿着社论的稿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把他们划掉。去之前，汪东兴问毛主席，四个伟大全删掉，不留一个吗？毛主席想了想说道，那就留下一个吧。汪东兴又问毛主席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过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这样汪东兴就去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思，要陈伯达他们圈掉了除伟大导师外的三个伟大。这篇社论可能是指1968年元旦社论，元旦社论的提法是，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使用的提法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杭州的谈话依然继续进行当中，请明天继续收听1069汽车频率畅销书联播，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